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里，设方1,169,600立方，需要234,500英两，小工每人每天是152天。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，不得超过。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，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，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，办公公司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，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及早给我个回话啊。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，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。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 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共产党人。你也不能丢这块脸 啊。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只有500万呢？ 一向是我公司申请的，把这搞了施工方面的费用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得用100多万。 你看看，先小报把工程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何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都那么复杂。朝廷里像善其那国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压梁公保，要他不好看，梁公保不服气，就往你眷臣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对了，伯爵， 你可是袁公保的红人，你说说，这袁公保顶得下去？ 无可奉告， 真去当然了，我看这个恩赐寺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袁公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 哎，不过这回卷船真的被老袁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袁公保一起修中央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信言论了，袁公保也是出于不得已啊。他原来在金章武的安排，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卷船， 好了，这事啊，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伯爵不是劝我们多投奔到他那去吗？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！啊， 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，再从广州修到汉口， 应该是不少。 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卷成啊，就算是帮我一个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啊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徐真也盼望他回广州老家。哎， 现在荔枝该红了呀， 枇杷、香蕉 也该上市了，还有红味田螺、平嘴猪啊， 军区的野人之时，我们四面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，这是何等的感 觉！姑娘也穿穿穿穿，别穿穿穿路， 我这不是为有心人。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 我姑妈也做蛋糕，求求您了。 我也很想念他呀。 我明白了， 他是因为失去了一切，没过过去生，有过坚强的包袱。 是吗？ 真的。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能，在欧美各国，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先生，给我们念念。 在中国，

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。 杨总理都符合条件了，怎么又要走？ 各位国中不必了解，我不会马上就走。你是侯满贺，你是张公章，你也就是紫气东来嘛。侯满贺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军功章倒学到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进来，谁有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马尾之战、甲午之战，连连惨败，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何功之有？ 仙鹤， 为什么不能？时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拿卷城来给你当垫背？聪明啊，哪里话哪里话呀？卷城乃国家之宝，我们抢来啊，纯粹是为了给岳汉路点石成金嘛。我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王金之先生。金之啊，詹先生当助手，请我之见，才对才对。只要天佑，不误了岳汉路就好了。 此时，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。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 铁路了吗？亲爱的，你做不负人。我们回到家乡广州一年多了，进站路修成之后，国人自己修铁路的热情更高了。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接上你从广州到汉口的岳汉铁路，从汉口到成都的川汉铁路等四条铁路的职务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但是命运往往是令人难以预料的，清朝政府突然逼迫我把一切山外铁路都无条件的收归国有的命令。人们说朝廷所以这样做，就是要把铁路的主权抵押给外国人，向他们借债，用以镇压革命党人，挽救面临崩溃的局面。现在四川等地的民众已纷纷起来，要求朝廷收回这无理的命令。而四川总督赵尔丰站在他的督署门前，向领枪杀请愿的民众制造了血流成河的惨案。